发，多少骄傲缠绵着幸福的温暖。谁知你匆匆的微笑，渐渐掩不住一丝为难。谁知你紧紧的拥抱，再也藏不住心中冷淡。 想起你给予我的一切，

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。今天的九六九旅行车就是这样。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 带孩